期和詳情，並非官方公布消息，市民切勿誤信。發言人說，全民強制檢測計劃的規模龐大，執行上不容有失，政府必須仔細謀劃，確保有足夠配套調配充足的人手。發言人指，目前計劃仍然細化階段，如果敲定就會向外公布並廣泛宣傳，讓市民充分掌握安排。發言人又指，對於有人在網上散布不實和誤導市民的消息，深表遺憾並予以譴責。日經平均指數報26,389點，升62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46美元，賣出1,927.2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1，日元118.94，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8，人民幣6.354，英磅對美元1.314，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兑美元0.729，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出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屯门医院。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似呼吸咁，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第二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医管局妇产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欧阳锦全， 研究已经是很清楚表明，就是有打孕妇呢对妈妈和对 BB 都有保护的，会减少了妈妈受感染的时候有重症的机会啦。如果你信西方医学呢，证据方面其实已经很足够了，即是数以十万计的孕妇是已经打过这个新冠疫苗，都看不到有多了流产啊，胎儿有不正常啊，其他的对个胎不好或者对妈妈不好的。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2年3月17日，新增29,272宗个案，再多279人死亡。 林郑月娥指，疫情在3月11日起处于高位平台期，未见明显下降。 康文署今日起关闭辖下所有康健泳滩，直至另行通告。 联储局加息0.25厘，超过3年来首次，最快5月缩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3月17日嚟到星期四啦，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寻日咧，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已经系采取咗最严格嘅社交距离措施啦，暂时都冇计划咧系令到措施更加严厉。不过就指咧，近日有啲市民都可能有啲松懈啊，睇到话八达通嗰个公共交通工具嗰啲出行次数咧有一个微升嘅情况，咁所以呼吁啲市民咧都系严守措施。另外啲地方都特别多人留意，就系泳滩可能都同近日一啲气温啦，即系相对之前嚟讲咧系升咗有关系嘅。康文署咧就寻日就正式宣布啦，就话今日起会关闭并且加强围封辖下所有康县嘅泳滩，直至另行通告。特首寻日喺记者会都讲到啦，其实已经系冇咗泳滩服务噶啦，不过咧见到多人去沙滩啦，亦都有一啲唔戴口罩啊聚集嘅情况。咁啊，听到康文署即系而家就话即系加强管理啦，咁可能就要围封个泳滩，就话本身都唔系太想采取，因为都有人会去泳滩嗰度行嘅。不过见到市民咧系形容系涌去泳滩啦，咁所以就采取一啲嘅适当嘅行动，希望可以减少人流，亦都可以保障社会安全嘅。咁讲翻呢一个围封泳滩嘅措施，其实都唔系今次第五波先出现嘅，喺早一轮嘅疫情啦，之前几波咧都曾经实施过呢个围封泳滩嘅情况。嗱，详情又点样咧？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政府请匿员总工会主席邓子安，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邓子安，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而家呢个即今日起咧叫做关闭所有辖下呢一啲康文署嘅泳滩啦？咁点睇今次呢个安排？喺个时机上面又点样咧？ 喺時機上面，其實咧就好似主持所講啦，之前其實都曾經實施過嘅，係喺2021年嘅暑假嘅時候實施。當時咧嗰、那個人嗰個人流咧，仲比而家更加多嘅。咁咧其實個時機你講嗰個情況，其實我諗咧之前 係2021定2020啊，我想搞清楚。 我如果睇翻嗰个因为我哋工会有记录有 po 出 Facebook 嘅，应该系2021啫。 嗯，即系总之之前都曾经试过啦。 系2021，总之系开过嘅时候试过一次啦。咁然后如果我哋话个时机，其实之前咧喺第五波开始嘅时候，系我哋自己都有同康文署去反映过，究竟会唔会关闭啦，即係好似之前咁样围封啦。咁因为当时讲嘅时候呢就係好冻啦，我记得一开头嘅天气。咁当时嘅人流呢嗰、那个摊面就其实冇咁密啦，冇咁多人。咁所以呢就暂时就冇做到，即係当时未做。咁而家呢就因为呢其实每个摊你知嗰个面积有限啦。咁我喺最近嘅情况其实呢好难去執行一个限聚令啦，同埋大家因为天气热啦都会落水。咁但係呢喺口罩令嗰度呢就一度就中运动去要戴口罩嘅。咁但係我哋就变成由呢个游泳呢个运动好尴尬，其实係好难戴着口罩游水会淤溺嘅咁样，係咪？咁所以呢个情况下，即係我哋再反映下嘅时候呢，即係大家都唔係叫反映嘅，即係大家会再傾嘅时候呢，都决定都应该係要围封返，因为避免呢就一路恶化落去呢、这个情况係啦。 我想搞清楚，而家唔係停晒一啲嘅泳滩嘅服务咩？即係但你哋都仍然係当食，所以就观察到头先你讲嗰啲情况，譬如喺沙滩度有人係聚集，俾人唔戴口罩，係咪咁样㗎？因为我以为已经停晒，你哋都唔会喺个沙滩度。 其实每年嘅冬天呢，咁其实唔係冇救生员喺个泳滩嘅，都有至少两个救生员呢喺泳滩嗰度。咁但係佢哋嘅工作呢同喺夏天就唔同啦，即係一个夏天咧就是、一个主动啲嘅工作，即系主动嘅监察啊、巡逻啊，同埋即系去有个预防性嘅救生嘅服务。如果去到冬天咧，就比较被动嘅服务，就系好似留咗喺救生站啊或者写字楼。如果有人系有突发事情或者有人求助咧，就会去到揾职员嘅时候咧，就会有救生员喺度，即系可能预备有啲急救啊或者其他嘅服务咁咯。 咁但係你哋譬如呢段時間，你觀察到有啲人照去泳灘嗰度有一啲嘅聚集，亦都未必跟住限聚令啦。你哋可以做啲咩嘅咧？會唔會都勸喻佢哋，定係都冇乜嘢可以做到 咧？有嘅，其實就好似你所講啦，主持所講就初頭主管咧就會播呢個599G09S 咧，總之播嗰個法例嗰、那個廣播啦。咁、然後咧，我哋都會出去。行到去佢面前去勸喻佢，例如戴翻口罩啦，或者保持翻社交距離啦，一般都聽話嘅，即係一般嘅市民都會聽過我哋講。咁但係因為人太多，即係最近你頭先所講，我哋得兩個人以上。咁如果成千人喺個攤面，其實我哋講完之後，有啲人係我哋離開咗去又再做翻啊，或者係。佢見到隔離嗰個犯規，佢哋亦都會同我哋爭拗噶嘛，係咪？咁所以都係較難執行嘅。咁同埋第二咧，就係救生員本身就係冇呢個執法權，所以我哋真係得個勸嘅啫。咁到最後，其實要交俾上司或者可能去到經理，然後或者仲要去報警。咁所以咧，一個 case 如果市民合作咧。可以糾纏好耐好耐先處理到。 OK， 各位嘅觀眾聽眾點睇咧？而家就話今日起3月17日起咧，就係關閉康文署轄下嘅所有康軒泳灘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就話直至另行通告。我都想另外問一下鄧子安啦，所謂嘅關閉同之前特首都話咧，其實一路泳灘都係唔即係冇開放嘅啦，而家叫做加強管理。所謂關閉，你哋實質嗰個做法會係點啊？係咪封曬啲入口啊？攞啲膠帶圍住啊？即係個具體係點樣？叫关闭啦， 系啊，而家应该叫可能差唔多叫做围封咗个泳滩，即系好似主持人所讲，就系喺啲主要嘅出入口咧，都有可能有胶带啦，有铁马啦，或者胶马啦，咁样围住咗啦，咁就避免啲人入嚟啦。如果佢哋入咗泳滩咧，其实我哋职员会即时咧就去同佢讲话，而家泳滩系围封咗。就唔入得嚟，即系唔使用得嗰个场地，就系咁样。 但系攞嗰啲胶带以过往嘅经验嚟讲，系咪都真系咁有效咧？定系啲人都会照用其他嘅方法入到去 嘅？系。如果过往嘅经验咧，就算你拦几十重嘅胶带，佢都会有把铰剪剪开晒。又或者如果嗰个马咧摆个位置即系唔系太好，佢都会沉过去嘅。有好多好渴求去沙滩嘅市民嘅，其实一直都咁。咁唯有就係佢如果過咗嘅，我哋就一定係要用人手去再勸佢走咯。 但我想知，因為沙灘都係一個戶外或者相對開放嘅位置，純粹封一啲出入口，係咪真係啲市民就唔會揾到路去入去咧？會唔會有啲地方其實係好難封，或者個別有啲沙灘根本係直情封出入口，基本上係冇乜用嘅咧？又 都有啲泳灘係因為係好闊嘅，即係個入口。或者係個攤面好大，例如即係石澳淺水灣嗰啲，咁就所以就算封咗咧，其實好多唔知情啊，或者係就算係冇咁樣留意到新聞嘅，可能佢都唔知係唔入得噶。咁所以係我諗係起碼有一個禮拜靠宣傳啦，或者靠啲同事去。叫咧，咁所以就有一個禮拜適應期，起碼市民先差唔多知道曬係唔入得。其實一般大部分市民知道原來圍封咗咧，佢哋係唔會無端端特登入去嘅，係啦。咁但係例如南區咧，其實我哋執法係難嘅，即係喺嗰度，因為有好多外籍嘅 泳客啦，去市民啦， 泳客啦，佢哋对于限制佢哋嘅出入自由咧，佢哋好多意见嘅。咁一般就会问前线嘅同事或者发泄咗喺我哋前线同事度啦。咁所以都以前嘅经验咧，喺嗰度咧报警或者要警察帮手嘅机会最多。 所以今次呢一次即係叫做再關閉嘅泳灘啦，你哋反而會其實會加多人手，定係其實都差唔多咧？如果要處理即係冇求令到啲市民真係唔好入泳灘嘅時候， 以我所知是在星期六日或者公众假期是要加的，即是是多嘢做咗嘅，其实实际就是要加人去巡或同埋去帮手。 嗯，加多几多度噶？通常 我想初头是两个以上，而家我想是四至五，因为康文署啱啱实施嘅时候，佢同我讲话准备加，但系佢未讲实际加到几多。 Okay. 因为看那个每个摊的面积 去加的人可能是这样。 好啊，麻烦陈邓志恩，多谢你跟我们讲到有关于今日起就是关闭康文署辖下一些刊宪的泳滩，直至另行通告。刚才讲到其实之前几波的疫情都曾经试过是封过泳滩的，应该就是2020年的时候7月啦，当时应该是在第三波的疫情。康文署嗰陣已經係公布話會加強係圍封各個泳灘啦，避免啲市民進入啦。咁由於部分泳灘嘅受到地形嘅限制啦，未必可以全部圍封啦，咁所以都呼籲咧啲市民係忍耐同自律嘅。2020年嗰陣咧已經係試過噶啦，咁啊最終咧去到2021年4月2號咧就係重開翻部分嘅包括泳灘啦，亦都有啲嘅泳池等等嘅，咁即係話咧，總之就係之前係曾經喺第三波嘅疫情啦，包括就係試過封過泳灘等等。剛才和鄧志安都說過說有一些的措施是做過的。另外除了發封泳灘之外，現在的一些康復者呢都可能關注這個情況。有些市民呢就現在的市民如果 是需要打呢至少一支的疫苗啦，或者你本身是有一個醫學豁免證明書，才可以叫做達到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入到一些食肆等等的表列處所的。但是一些新冠患者康復之後呢，短期之內就是不適宜打針的。政府目前就冇讲即系会唔会主动咧向呢一啲嘅康复者咧系发呢个豁免证明书嘅？有一啲未打疫苗嘅康复者，咁呢段时间打唔到疫苗啦，又冇一个嘅豁免证明啦，咁就令到佢哋入到呢啲表列处所，包括食肆嗰度咧，系可能被拒绝，亦都有人会可能尝试用唔同嘅方法咧攞呢个嘅證明書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呢一類嘅康復者嘅情況。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立文。 早晨，彭洪昌。頭先講到嗰個情況就係康復者未打針嘅本身，咁啊康復咗之後亦都唔適宜咁快打針啦。咁但係又未必符合到疫苗通行證嗰個嘅要求。有冇收到類似嘅求助咧？ 都有呢一類咁樣嘅求助嘅，咁同埋其實我都想講，唔係近日先至提起呢個問題㗎啦。其實早喺政府宣布話會喺2月24號實施疫苗通行證嘅時候呢，咁當時就話會分階段咁實施啦，即係2月24就要打咗第一針先至有個通行證啦，去到4月呢就要兩針，去到6月要打齊三針先至得啦。咁其實即係早喺2月中嘅時候呢，希望我哋自己都有問過政府，如果對於一啲即係康復者，因為當時已經係農曆年之後咧開始有個爆發啊嘛，越嚟越多嘅確診者咧康復咗之後，咁跟住又要開始嗰個疫苗通行證啦，咁、那個安排係點樣咧？咁其實都有向政府反映過嘅，不過即係當時政府都仲係重複緊，就話總之你確診咗就當如打咗一針嘅疫苗啦。咁但係喺個行政上點樣令到嗰個通行證係令到呢啲康復者佢哋？是得到而唔需要咧影響到佢日常嗰個生活啊、出行啊，甚至乎係工作咧。咁一路到即係近日咧，政府即係特別係即係每日430嗰個記者會都有記者問到咧，都係講緊就話哦，咁啊總之係會社會局會再交代啦。而最近期咧，即係局長社會局局長嘅交代咧，都係講緊就話啊，其實佢哋可以。即係攞一啲即係叫豁免書啦，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咧，如果有康復者要攞到呢啲豁免書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艱難嘅，有多都要去即係因為咁樣而要去即係睇私家醫生啦，咁亦都未必係個個私家醫生咧都願意去開呢啲咁樣嘅即係豁免嗰個疫苗接種嘅，咁而就算攞到都好咧。去到譬如話真係要使用嘅時候啦，去到食肆啊、入商場咧，即係嗰個當場嘅職員，佢係咪會能夠確認呢一個咁樣嘅豁免證明書而俾佢入去咧？咁似乎個消息嗰個信息嘅流通咧，其實仍然都係令到好多康復者咧係 影響咗佢哋日常生活咯。 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如果呢啲康復者佢又想去揾一啲醫生發一個豁免證明書俾佢哋，等佢哋入到一啲食肆等等嘅處所咧，係咪要額外要俾錢啊？你聽到同埋啲醫生頭先話都唔係個個肯發啦，個考慮係啲咩咧？因為理論上如果你喺啲平台或者核酸嗰個嘅平台都會有一個嘅檢疫令是出過，即是證明他們是曾經是感染過的嘛，這些是不是可以證明令到那個醫生都更加願意發個證明書呢？ 是的，第一就是即是真的康復者他們要為了要拿到那個豁免證明書呢，他就要去看私家醫生了。 嗯。 而其實現在衛生署呢都有一個指引呢，是給醫生呢無論公家好私家都好呢，就去簽一個即是豁免接種疫苗的一個證明書的。咁但係呢上面就有好明確有唔同嘅項目就去即係先至可以容許佢豁免啦，譬如話嗰、那個即係某啲病情穩定啦，或者啲好過敏嘅反應啦，咁其實裡面呢係冇一項呢係因為佢感染咗康復所以呢就豁免唔需要去做呢、這個即係接種疫苗嘅，冇呢個選項嘅。咁如果醫生要填呢，佢只可以即係再額外咁樣剔一個即係其他個項目，然之後就再寫即係因為佢係確診咗康復咗，所以咧就可以豁免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嗰、那個醫學嘅文件係衛生署嘅指引啊嘛，咁亦都好多私家醫生咧，即係我聽聞咧係唔係好情願去額外咁寫，因為都要某程度你都要負擔個責任，同埋都未有一直以嚟有一個官方嘅公布嘅信息。咁所以有時私家醫生佢哋要做起上嚟咧，就未必個個都願意咁樣做法咯。 嗯，頭先另外講到話費用嗰度啦，就係咪都額外要俾啲錢嘅？ 當如一個診症咁樣咯，啊，即係當即係睇一次醫生咁可能係幾百蚊，然之後就睇下攞唔攞到嗰個豁免證明書啦。咁但係就算你攞到嗰個豁免證明書，頭先講啦，即係去到場所，即係場所職員係咪會確認咧？呢個係一方面有困難啦，二方面就係話其實類似咁樣嘅做法咧。等於話打咗疫苗啦，咁其實一針兩針三針，跟住會有一張針紙噶嘛。而個針紙咧，當然佢有個紙本嘅針紙，即係去顯示啦。但同樣咧，佢可以上載嗰個疫苗接種嘅記錄咧，上去安心出行。咁變咗佢出入場所嘅時候，純粹用安心出行，即係一嘟咁就而家因為通行證底下咧就有個聲響去確認佢係即係合資格可以入得到佢個場所啊嘛。咁如果再便利一啲嘅方法，其實就應該咧，一方面有一個官方確認嘅即係豁免證明啦，而另一方面就話都可以將呢個證明咧上載埋去要去安心出行，咁變咗佢用嘅時候咧就更加方便到市民，就唔會有即係、就是、明顯嘅影響，就係話我要俾人知道咧，我係一個確診者，跟住先至可以入得到個場所咁樣咯。 定係你覺得而家譬如有一個嘅隔離令都會可能喺個手機度可以顯示到噶嘛？如果你攞到個，直情攞呢個就當做一個嘅豁免證明書喺啲出入啲處所，咁會唔會更加方便咧？ 都唔係唔得嘅，即係有個豁即係咁樣嘅隔離令。不過其實而家咧又唔即係除咗有隔離令之外咧，唔係好清楚就話啊，咁係咪即係已經完結咗嗰、那個？隔離咧，咁因為而家都講就係話啊，我上報我一個快速測試結果確診咗啦，咁跟住有陣時會收到一個 SMS 啦，即係就話啊係一個即係需要去隔離啦。咁但係隔離嘅期咧，其實就隨住我係咪有打咗兩針疫苗啦，同埋係咪第六、第七日係陰性嘅檢測結果咧，就先至可以解除噶嘛。咁就算我揸住嗰個確診嘅SMS。明顯地睇到啊，我已經過咗呢個階段啦。但如果未到14日嘅時候，其實個場所個人員咧都唔知道我係唔係打咗兩針，係唔係第六、第七日係陰性檢測，然之後係咪可以即係入去嗰啲場所噶嘛？咁所以覺得未係好清楚嘅。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同我哋講到一啲康復者可能之前未打針啦，咁而家究竟係入一啲嘅表列處所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嗰個情況咧，都面對一啲相對含糊嘅情況啦。咁啊，見到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醫生咧，尋日喺記者會嗰度有啲記者都問到類似嘅情況，佢就話咧建議喺快速測試咧係陽性啦，就呈報咗啦，咁就會有個隔離令嘅咁亦都提到話隔離令呢樣嘢咧，將來如果任何人咧喺呢啲平台嗰度咧會收到短信。 算有隔離令咧，就可以入到佢哋需要疫苗護照嘅處所。佢用英文講嘅，但係佢就講到將來究竟係幾時咧？即係而家係咪真係未用得嘅咧？呢、這、一個嘅方法咁，呢、這個都可能要有待再係解釋多一啲嚇。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系你好， 我想讲一讲嗰、那个沙滩嗰、那个而家今日汇丰咧，其实咧我寻日都有去过嘅，其实我都系 keep 住咧，经常都有去嘅。咁样咧，我觉得因为呢个疫情咧，你我同我啲小朋友咧，即系唔可以话成日喺屋企咯。即系你咁样，即系你话沙滩多人就话见，因为而家沙滩多咗人啦，就话封沙滩。咁你行山嗰啲一直都系咁多人噶啦。同埋我見到我哋啲沙灘咧，我哋香港人嗰啲咧，其實真係好守規矩嘅，即係會戴曬口罩啊。咁唔好話落水啦，尤其是我可以喺度玩沙啊，咁樣砌下沙啊，咁都可以玩噶嘛。反而啲外國人咧，就好多大部分都唔戴口罩嘅。同埋我覺得唔係話應該要封嗰啲沙灘，而係應該要加強執法。你而家只不過沙灘只係一個地方嚟嘅啫嘛。同埋你頭先都講話有啲地方因為地理性封唔到。咁你除咗封沙灘，咁你好似西貢啊、南丫島啊好多島㗎喎，咁你而家封個沙灘，啲人一樣都係可以去嗰度游水玩沙㗎喎。 即係可能去咗唔係康文署下下嗰啲泳灘，去咗其他嘅沙灘。 咁嗰啲個島仔啊，咁嗰啲島仔你依然都可以去嗰度聚集㗎喎，咁你依然都可以玩㗎喎。即係我覺得講嚟講去唔係話封呢樣封嗰樣，你一定要加強執法。好似咁，我哋喺深水灣泳灘對開有好多遊艇噶。咁你話嗰啲，我唔信，即係得兩個人喺度，得兩個人即係得兩個人喺度玩咯。 OK， 唔該曬陳生，講到封泳灘呢個情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佢就話希望可以加強執法，更加有效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对开海域发生地震，气象厅向上修订为尼克特制7.4级。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大约90人受伤。当局接获多宗建筑物受损同起火报告。日本北部和关东地区一度大约有共2,200,000户停电，正逐步恢复。当局指正调查核电站情况，又说基本上没有出现问题。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站内放射性物质监测数据都未发现异常。气象厅一度对福岛县和工程员发出海啸警报。幾百名沿岸居民要撤離到避難所，警報其後解除。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上調到0.25厘至0.5厘，是超過3年來首次加息。點陣圖顯示聯儲局的政策立場比預期更為鷹派。預料今年底利率將升到1.75厘至2厘，委員的預測中值是1.9厘，意味今年餘下每次會議都可能加息。主席鮑威爾說，加息和縮表的時機已經來臨，雖然經濟面臨高度不確定，聯儲局將今年經濟增長預測由4%下調到2.8%，但是認為經濟和就業市場仍然相當強勁，可以承受加息，而今年將會穩步加息。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向烏克蘭提供額外8億美元的安全援助，另一週內公布的援助烏克蘭款額增至10億美元，應對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拜登說，新的援助包括无人机和800组防空系统，可确保乌克兰军方有能力继续阻止敌方战机和直升机袭击民众。他说，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帮助是前所未有，防空系统有助识别更远距离的情况。援助亦包括为有关系统提供弹药。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說，香港目前疫情形勢依然複雜嚴峻，援港抗疫工作面臨的任務仍然很艱巨， 要有序鋪排下一階段工作，特別是發揮好援港醫療隊的作用，提高方艙醫院等隔離檢疫設施使用率，加快中央援港物資發放節奏和發揮中醫藥的作用，要堅決打擊干擾破壞香港疫情防控的行為。夏寶龍昨天在深圳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九次協調會，他說各參與單位和全體工作人員要始終保持昂揚的戰鬥狀態，不放鬆不懈怠，直至取得香港疫情防控戰的最終勝利。日經平均指數報26,652點，升89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42美元，賣出1,927.4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日元118.97，瑞士法郎0.941，加元1.268，人民幣6.35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4，欧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教授。 大部分的病人咧服用咗之后咧，都是甚少有恶化的情况，减低了重症或者变成一个肺炎的情况。尤其是讲紧三日病发之内使用的话咧，那个效果是很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为你找来 BMX 越野单车运动员张宇翰，他会同大家分享教练在低谷之中怎样扶他一把。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2年3月17日，新增29,272宗个案，再多279人死亡。 林郑月娥指，疫情在3月11日起处于高位平台期，未见明显下降。 康文署今日起关闭辖下所有康健泳滩，直至另行通告。 联储局加息0.25厘，超过三年来首次，最快5月缩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講到一些的康復者，因為他們短期內康復之後都未必打到針，而他事前在感染之前如果都未打針的話，在疫苗通行方面可能面對一些不同的情況。如果你都是當中之一，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泳灘方面，康文署都有個回覆的，就說核下各個泳灘都有些駐場員工當值，在一些適當的地方，好像是泳灘出入口會加設圍欄，因為講到今天起會關閉泳灘，並且會在當眼處將貼告示和作出廣播，提醒市民泳灘已經是暫時關閉了，也都說如果發現到有違規的情況會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大家留意住了。會不會有些都是一些經常去泳灘的一些泳客啊，有游水的習慣啊，在泳灘會不會都對於你這個習慣有影響呢？這段時間或者在疫情之下都會有多些考慮，因為見到泳灘都比較多人啦。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施乐文， 你好啊，请讲。 系你好你好。咁咧，其实咧，我就住喺屯门区嘅。咁我每日咧会经过我屯门五个摊嘅。咁呢个五摊，我相信其他人都会知道啦。我唔想再介绍啦。咁最主要嚟讲咧，就是、我觉得康文署矫枉过正，由第一波疫情嗰阵时咧话要封摊，令到咧就根本我觉得咧就好浪费我哋政府嘅资源。点解咧？我哋呢個攤咧太長啦，如果你話係封攤嘅，你揾人直情看住，唔好俾佢入嘅 ，OK 冇問題，因為我哋係奉公守法，同埋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佢係將嗰啲設施啊，即係嗰個配套設施，例如係洗手間啦，佢直情將洗手間都封埋啊！依家就好咗少少，上一波疫情嚟講，第四波疫情，佢係局部封，就唔係全部封。最第一波嗰陣時咧，佢將所有泳灘去封曬。咁如果你唔俾人哋去泳灘唔緊要，但冇可能係會封嗰啲泳灘嘅，封嗰個處所嘅。咁同埋男士就比較好啲，如果急起上嚟可以揾地方搞。但女士嚟講，尤其是見到啲長者， 即係去洗手間嚟講緊 係。係啊，揞住唔知去邊度，去唯一最近嘅地方就係黃金商場嗰邊啦。但係去個商場嗰邊太遠啦，同埋佢依家比較人性化咗少少。開咗嗰個殘處得一格嘅。如果政府係唔想人哋去泳灘嘅，唔緊要，直情揾嗰個揾人哋封住嗰度，唔俾人哋落。但係如果有人去落去嘅，佢康文署啲人咧去勸喻式叫佢哋唔好落。但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喺一個 open air 嘅地方，喺個海灘入面嗰度，你都唔俾人去，我覺得依樣嘢就太唔似樣啦。我哋有我嘅限聚令噶嘛，如果超過兩個人，你可以檢控佢嘅，啱嘅。但係如果你既然係咁講嘅，商場你都唔好應該要開啦，巴士啊公共嘅更加唔應該開啦，焗住喺入邊啊嘛。點解我坐交通工具啊，坐西鐵啊，坐港鐵啊咁多屈住都可以？點解喺個 open air 喺個海灘嗰度，喺個疫情嗰方面嚟講，啲人再唔去下海灘？唞唔到氣，啲人會黐線嘅。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講到關閉泳灘嘅情況咁啊。頭先都提到疫情其實之前都曾經係關閉過啦，都提及過噶啦。2020年7月嘅時候咧，係康文署曾經係圍封過一啲嘅泳灘嘅咁。繼續嚟聽大家嘅電話，我有羅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先生。 係。 咁先生咁啊，我聽到幾位聽眾佢哋講嘅嘢咧，真係好。我覺得好無奈。其實我哋唔應該要，即係有時我哋 complain 政府做得唔好，但係有時我哋香港人咧要盡下自己嘅手法啦。即係我諗啲 medical expert 講緊話，一個人如果一個帶菌者有可能佢傳染到七個，咁我哋試想下，如果假定個山山有1000人，咁嗰度有幾多咧？而且仲一樣嘢，最近我哋而家呢個疫情都仲未回落，點解我哋香港人咁自私咧？即係我哋 talking about 係講緊要大家互相去搞好個香港噶嘛？點解啲香港人哇心口寫個勇字嘅？當有會唔會諗到一樣嘢？如果假定係染疫呢1000人嘅，會唔會係整冧咗成個醫療嗰個系統咧？即係佢哋會唔會諗下咧？會可能發展到几十万人噶嘛？其實呢個就係我想講嘅嘢。我希望香港人咧自己細心想忍耐下。喂，忍耐下可以咧，第日咧你點去沙灘都冇問題啦，去邊度都冇問題啦。先生，我要講嘅嘢咧就係咁多啦。 好啊，唔該曬羅生，多謝你打上嚟，都係覺得喺疫情之下，可能忍一忍咧就可能係更加好啊，對於長遠嚟講咁。 咁啊，唔该晒罗生嘅电话咧，都欢迎大家打上嚟噶，继续讲下关闭泳滩嘅呢个情况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同文凭试有关系啊，今届嘅文凭试睇翻资料啦。學校考生加埋自修生嚟講咧，都超過50,000嘅考生嘅。尋日嘅講法咧，文憑試都係預嗰個開考日期咧，仍然係以4月22日為目標嘅咁。有啲情況嘅就係話，如果考生係出現一啲症狀，係正接受檢疫，等緊檢測結果，或者係快速測試呈陽性咧，都話係唔應該咧係前往嘅市場啊。呢、這個就係之前考評局嗰個講法啦。咁就話考評局咧會有一個既定嘅機制咧去評估考生嘅成績嘅咁。而家考生又点睇呢个呢，或者校方其实又会点睇呢个做法呢，喺疫情而家每日都大概系过万甚至系几万宗嘅情况之下，可能确诊染疫嘅考生都系占相当部分㗎喎。佢哋咁嘅情况会唔会都影响，如果维持住嘅话会唔会都影响佢哋考文凭试嘅情况呢？又请你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玲丽，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拉文。早晨，郭玲丽，可唔可以同头先我都讲到啦，话有一啲嘅考生包括咧就系佢系阳性啦，或者有病征啦，或者佢系强制检测紧咧，都系话考评局嘅讲法都系唔应该去市场嗰度考试嘅。点睇呢一个嘅安排，或者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系俾到呢一批嘅考生都可以照常去应试嘅咧？ 其实呢你话对于佢哋嚟讲肯定好大嘅影响啦，因为其实你就算头先你都有提及过嘅，咁佢哋都有既定嘅机制同佢哋评分。咁但係我哋成日好关顾嘅就係佢哋有一啲叫做尖子嘅学生啦，佢哋嘅成绩係好好嘅，可能佢哋其实諗住系读医科或者系读法律系等等我哋所讲嘅实务科，佢哋系攞唔到五星星嘅，因为喺个评级嘅机制入面呢佢哋最多就攞到五嘅啫。 嗯，即系讲先，即系如果佢哋唔考文凭试，用一个既定嘅评估机制，最多系攞到五级嘅啫。好， 冇错，系啦。咁所以咧，佢哋系冇办法系拣到佢哋所心仪嘅科目咧，会变咗。咁所以系绝对一个好大嘅影响。咁就算就住呢一个嘅范畴啦，咁其实我哋都收到好多求助，亦都有好多嘅表达，就话喂，其实点解唔可以好似旧年咁样啊，采取一个嘅隔离嘅措施，去帮佢哋呢一班有可能受染疫嘅學生或者是呈陽性的學生是可以有一個 area 是可以讓他們是集中在考試呢？因為其實上年在竹篙灣他們曾經都是做過一些這樣的方式的。是的，因為現在我們會見到很多的其實 Omicron 的他們很多的呈陽性的他們是沒有這個病徵啦，或者是直情是可能是輕症，是可能很輕的，可能流下鼻水啊等等的東西，其實不會很影響到他們的考試在整個身體的狀況裡面。所以他們的考生其實是很想很想地去參與今次的考試，因為他們覺得喂，我們都已經是努力了那麼久，我們真的希望是可以考到的時候攞到一個好的成績去爭取。所以有一些的考生說喂，不如我現在走出去的多啲出去，我淨染病啦，跟住仔好翻啦，或者食，其實呢啲都唔係咁合理咯。同埋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會出現咧，就係自修生嗰度。 嗯， 如果佢仍然都係堅持咁樣嘅方法咧，自修生咧係冇辦法咧，係用翻佢哋校內嘅成績咧，係我嚟做個評估。 嗯， 咁佢哋只可以就係停一年嘅啫。咁你知道即係時間寶貴啦。咁你諗下，好多自修生可能已經係佢哋本身係可能重讀嘅，或者重考嘅。 嗯， 咁佢哋今次自修生，佢哋已經用咗一年時間，佢哋要再用多一年時間去啲先至可以考返個 DSE 呢，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嘅影響非常之大。 明嘅呢、這個。但我想問郭玲麗，因為上年你講嗰、那個竹篙灣嗰個情況，其實就俾一啲強制檢疫嘅考生，就唔係講緊啲陽性同確診嘅嗰、那個嘅傳染性可能又有啲唔同。同埋你話即係雖然而家 Omicron 嗰個病徵比較低啲啦，個考生未必個身體狀況影響太大，但係仍然有傳播性㗎嘛。如果有其他嘅考生喺度，即係可能驚。是怕這樣的， 是啊，所以其實你要知道上年呢那個情況竹篙灣呢，他們是叫做呢緊密接觸者的隔離措施來的。 嗯， 即基本上他們可能是完全是沒有任何的染疫的風險在這裡。 嗯，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都見到啦，譬如在方艙醫院或者很多隔離的設施呢，他都已經是收即現在是照顧一些的是呈陽性的一些人士啦，即其實可能是感染者啦這樣。那既然是全部都是感染者的時候，那為什麼不可以可以在一個 area 嗰度，然後跟住係將佢哋集中埋一齊，然後跟住俾佢哋係進行一個嘅考試啦。 嗯，你自己覺得即係具體嘅有邊啲嘅 隔離設施咧係適合呢一啲嘅陽性嘅考生係集中放埋一齊咧？有冇諗到邊啲咧？同埋啊，具體操作係咪可能佢哋已經報咗自己陽性嘅時候，就即刻同佢哋講我係嚟緊係考生嚟㗎啦，請你安排我入去住，或者因為而家啲輕症咧根本就喺屋企嗰度居家隔離㗎嘛，亦涉及好多個區嘅，要涉及到運輸嘅喎，又係咪有專車全部運曬呢一啲嘅即係考生去一個地方嗰度係集中，跟住等佢哋考曬試啦，因為個考期都好長㗎嘛，先至放翻出嚟定係點樣咧？你諗住個具體操作？ 操作是怎樣的？這個我想純粹我自己一些的想法啦，我想具體操作上面的都真的要同返譬如學校啦，另外和教育局那邊要再看一看看他們有什麼想法。我知道其實整件事是複雜的，整件事是複雜的，如果你說譬如他真的仍然是堅持是在4月22號開考的，那我們的疫情上面是不是真的理想呢？其實我就未必有更大信心是可能4月22號已經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系、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谂法。咁所以如果你话譬如去实际嘅运作入边咧，咁我自己会觉得第一样嘢啦，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嘅叫做呈阳性啦，其实我谂大家要谂清楚先。正常嚟讲咧，系因为而家政府系处理唔到，所以做唔到隔离嘅啫。正常佢哋系应该佢哋系呈阳性啦，佢哋系有感染风险啦，或者成日佢哋已经系要即时隔离嘅，甚至系紧密接触者都系。是不是在我們是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想法應該是這樣做的嘛、是不是那現在是因為做不到所以才是在家的。其實我們將這一批的學生如果是他們呈陽性的或者已經知道的他們是不是有一個 area 是可以去集中，即其實好像竹篙灣的時候那樣、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area 是集中了他們這一批的是緊密接觸者啦、他們這一批的是、初步呈陽性的、的這一班人，然後跟著在那些這隔離中心。當然啦，你不要將緊密接觸者和這一個的呈陽性的、考生要放在一起啦，一定要分開他。 你是不是都建议即分开两批都好啦，你是不是都建议譬如一些阳性的考生是摆在方舱医院，现在方舱医院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地点呢？同埋另一个问题啦，都涉及监考喎，监考人员未必是、即不一定是确诊了的嘛。咁他们去监考这些的考场会不会又有风险呢？ 嗱，我諗其實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其實上年嘅佢哋都係咁樣做法，咁佢哋有一個足夠嘅保護設施啦、保護衣啦等等嘅嘢。其實如果咧，我哋嘅保護嘅裝備同埋嘅指引上面係做得太清晰咧，咁其實基本上咧係應該係安全嘅。是可以的，是啦。咁但係當然啦，你要即係會話翻俾監考嘅人員聽，或者當時嘅工作人員聽，佢哋應該點去做，佢哋應該有適當嘅一啲嘅指導啦、一啲嘅指引啦。OK， 第二樣嘢嘅，其實我諗大家都要知道，就算佢哋係喺考場普通嘅考場，其實我哋嘅考官都係有受感染嘅風險嘅。係咪？你我已唔知道有邊啲係隱性嘅傳播者，或者有一啲咧，其實佢嘅病毒量唔高。我想快速測試我哋用嗰個 test kit 去做嘅時候咧，未必係可以呈到陽性。佢哋可能係病毒量低嘅，我哋所講嘅一個假陰性嘅存在都會有啦。 即係總之你覺得即係周圍都有風險，但係起碼呢一堆陽性感染咗就可能風險會高啲喎，係咪咧？ 係冇錯。係啦，因為佢哋一定係病毒量會比較高啲，咁所以我哋應該要係集中處理。因為我自己會咁嘅。 但你我想問一個問題啊，你自己預其實呢班考生會有幾多？即係你要先預咗班考生幾多，然後先可以安排到地方噶嘛？ 這個都是一個問題來的。但是如果你講緊你話譬如現在有5萬多啦，那有幾多個考生其實已經是確診了啦，有幾多個考生是打幾多針啦。所以我之前呢其實我都跟教育局講過，我說究竟你有沒有這些數據出來。是不是你現在你都未有這些數據出來，我們很難去評估究竟是有個風險的考生的其實是有幾多啦。是啊， 头先你讲到一个问题，就话啲考生可能想而家出去多啲，宁愿感染咗先，咁跟住就即系反而去到考试嗰阵就已经变翻阴性啦。你系咪听过类似咁嘅情况，或者点睇呢个谂法咧？又其实 咁呢个谂法我梗系唔赞成啦。我真系有听过嘅，咁但系呢个谂法我真系唔赞成嘅，因为而家啲后生都讲，喂，其实呢只病毒好肺嘅啫嘛，好似感冒咁样噶啫嘛，咁所以其实都冇乜嘢嘅，咁啊好翻就嗱嗱声咁啊，咪唔使影响考试咯。即系起码而家佢哋都讲嘅，其实嚟紧你话譬如中原好翻嘅，未来即系六个礼拜嘅个风险都系低噶嘛，即系专家都有讲过呢一样嘢。咁但系我喺我嘅角度嚟讲，我梗系唔赞成啦，因为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咧。在这种的就是现在新冠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的菌呢，其实他们很容易的病毒呢会有上脑。上脑的情况呢是真的会有一个的脑雾的情况会出现。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认知的功能障碍。 認知中人障礙嚟嘅。咁所以你講真的，你去嗰個情況，會覺得係暈暈陀陀啊，記憶力差啊，思緒會混亂咯、啊，等呢個情況都會有出現。咁呢一樣嘢係咪真係可以痊愈咧？咁亦都講過有一啲部分可能係會影響終身嘅。 Okay. 有機會，咁所以我唔贊成因為咁樣去做咯。咁但係當然嘅，我覺得始終一樣嘢啦。無論我哋講幾多，我希望教育局嘅係喺個疫情下面係、可以真係幫到班考生可以正常地考試，唔好剝削咗佢哋嘅一個嘅即係機會啦。第二樣嘢咧，點樣都好，公共環境衞生安全係最重要， okay. 人命係最重要。所以就算真係冇辦法嘅情況下面，喺各方面嘅平衡下面，真係可能某一啲嘅措施未必係可以咁如意嘅。咁我諗大家都一定要理解咯呢樣嘢。 好啊，唔該曬郭玲麗。啱啱傾過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文憑試暫時都係以4月22日為目標，不過喺咁嘅疫情之下，會唔會都有啲考生因為咁樣而未必考到試咧？因為話如果你係包括檢測到你係快速測試陽性，都係建議考評局嘅講法都係話係唔應該去市場嗰度考試嘅。又請多位嘉賓啊，有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早晨。 系早晨， 早晨吴宝成，点睇咁嘅疫情啦？同埋头先都讲到考评局都话快速测试阳性嘅考生系唔应该到市场啦。有冇了解到啲考生嘅反应？佢嘅谂法点睇啊？ 哦，学生对于呢样嘢好担心嘅，因为佢觉得好难去预计当日啊，究竟是否系呢、這个阴性或者阳性啦。咁因为一旦佢系检测属于呢个阳性，其实佢唔可以考试啦。咁亦都而家冇一個叫做補考嘅機制，咁只係用一啲其他科嘅成績咧去做一個評估，最高只係 level 5啦。咁呢啲未知之數咧，令到同學好擔心嘅。同埋你每一日去考試，每一日去接觸其他嘅考生，其實代表你每一日都有風險。咁我相信，即係除非佢考曬試啦，如果唔係，可能同學每一日都會好緊張，攞住好多壓力去考咯。 嗯，頭先同立法會議員郭玲麗咧，佢就提到話，聽過啲考生咧話寧願而家先染咗疫先，咁啊可以四月嗰陣就順利考試啦。甚至有啲考生就話，考試確診期間咧都話會嘗試沖閘，咁大家知道呢啲應該係唔啱噶啦。但係你有冇聽過有啲咁嘅考生反應，或者理唔理解佢哋呢啲諗法咧？ 有同學咁樣講嘅，我相信都係一啲佢哋一啲負面嘅情緒引起嘅一啲説話啦。咁因為其實而家未去到考試期間，咁未知道到時個情況係點。不過我諗係反映緊同學嘅一啲擔心。咁你問我當然呢、這個陰性陽性都繼續考試係唔啱啦，但我相信咧有同學咧可能真係會太過擔心個考試成績啊，咁而去冒險，我覺得都唔奇嘅。咁到時就要睇下到時個情況係會唔會係好多呢啲情況咯。但我覺得有可能有考生會出現呢個情況。 嗯，有呢啲咁嘅心态，因为大家都担心，万一当时染咗疫啊，到考试嗰阵染咗疫就考唔到试啦。最终，而家有啲建议就话啊，系咪可以照俾一啲阳性感染咗嘅人咧，集中喺某一啲嘅设施嗰度考试？有冇听过呢啲建议，或者点睇呢建议咧？ 如果去到而家个数字仲系咁高企咧，我觉得要做就好难。因为你要个设施好多啦，咁但系如果当个数字可能系回落到举个例，每一日系少过10000宗咁样，咁我觉得有呢啲安排系好嘅。事实上去年咧，竹篙湾嗰个情况都系让啲感染咗嘅学生咧都可以喺一个地方度。 佢系密切接触者嘅，佢检疫中心嚟，当时 系啊，系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佢系即係感染咗啦，又或者佢係密切接觸者咧。如果個數目唔多嘅話咧，其實有一啲地方俾佢考試，其實係好事嚟嘅。但我要即係大前提就係個數字唔多咯。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引申好多問題，例如邊個同佢去監考啦嘅場地嘅安排啦。咁但係如果人數少嘅話，其實有呢個安排，其實除咗係真係幫助嗰啲考生之外咧，其實佢哋個壓力都會少啲，因為佢覺得就算我一旦係確診或者我係密切接觸者咧，我都可以有考試嘅安排。 是除了说有些集中在一个设施做一个隔离考场，甚至有些人说在各个考场可不可以做一些隔离的考室呢，那又得不得呢？你觉得有没有听过类似这些建议呢？在学界里面。 我覺得咁樣就反而冇咁好，即係你意思係同一個考試場地有一啲係受感染嘅同學去考，有一啲係分開考。我覺得呢個就 唔係咁理想嘅。咁因為第一就係真係有實際嘅感染風險啦，無論係其他校生定係監考員。第二個我覺得都係個壓力問題啊，即係你同一個市場，你知道啊，例如其他樓層、其他課室有人係感染嘅，你考緊嘅時候或者你考完咧，其實同學都好擔心嘅。咁所以呢個就相對嚟講唔係咁好嘅安排。 嗯，喺而家嘅疫情之下，甚至有啲專家係推算係全港可能有一半嘅人都會感染啦。再咁落去，你自己估計文憑試考生有幾多係會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咧？即係可能係到考試嗰段時間係受到這個感染而考唔到試。 我見到而家通常例如去強檢都係十幾二十個 percent 啦。咁如果推算翻，可能文憑試考生真係考緊嘅時候，可能個期間如果同而家個情況相若啦，可能都講緊幾千嘅，可能三四千咁樣。咁我諗個數字係多嘅，咁所以如果係現況之下咧，我覺得可能推遲嘅機會可能較大。 嗯，係咪考生都係支持？如果維持而家都係可能萬幾、二萬或者三萬咁嘅確診陽性數字咧，都係覺得推遲係比較好咧。 有時我接觸啲學生咧，其實佢推遲係冇問題，佢哋唯獨是係擔心推到最後咧，如果係冇辦法考試，要用校內成績去做一個等級嘅評估咧，佢哋就唔支持咯。咁相反，如果褪後啲，咁到時安全啲，以及同時間都多啲時間去考試，去準備呢個考試，其實佢哋都 OK 嘅。 嗯，其實翻翻轉頭呢個等級評估最高去到五級呢個係咪都應該要改動下咧？如果咁多人係考唔到嘅，有機會。 如果係嘅，咁因為即係你講緊一啲叫做有競爭嘅學科啦，其實你需要有星或者星星咧先入到噶嘛。如果你大家只係攞住個五，咁可能部分嘅科目可以入到啦。但如果有啲同學心儀，或者佢本身嘅成績係理想嘅話咧，其實佢本身可能攞到星嘅機會就冇咗嘅。咁不過如果人數太多，其實我覺得係褪後考試會好啲，因為如果每個人都係用呢個評估方法咧，其實點都係唔公平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吳寶成，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度先。吳寶成咧就是学幼社学生辅导顾问，对于这个中学文凭试现在都是说4月22号为开考的目标，你又怎么看18-4-2-3-1在疫情之下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给一些确诊的人士都照开考呢？ 放宽防疫限制，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就提到，疫情数字未见放缓，昨日新增29,000几宗确诊，较前两日回升，亦都高过内地单日确诊数目。昨日有217名患者离世，其中大屿山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昨日朝早和下午分别有4名长者昏迷，被送往医院，其中3个人不治。昨日离世的长者主要来自社署管辖的场馆，有在亚博馆协助抗疫的医生表示，这些长者主要来自老人院，部分需要长期卧床，每日平均亦都有1-2名长者因为身体情况转差而需要送院，但场馆间中只有一名医生当值。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爆发超过三个月，疫情现时处于高位平台期，港府一直未有就抗疫提供路线图。港大三名专家包括袁国勇建议尽快公布复常计划和路线图，提出争取在夏季复常，如果疫苗接种率超过95%，就可以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同时提出无需坚持将所有的轻症者送入社区隔离设施，并且应该尽早恢复国际航班，让完成接种的商务旅客来港以及海外港人及早回港，香港就能够好像新加坡一样逐渐复常。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府上个月因应疫情宣布押后行政长官选举，去到5月8日进行，提名期相应推迟到下个月3日，换言之将会在两星期后展开。目前第五波疫情仍然未受控制，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再延后特首选举会较上一次困难，这个亦都并非港府可以自行决定，需视乎中央的睇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冇听闻特首选举安排有变动。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相信，香港无需再押后特首选举，因为尽早选出新管治团队，更有利港府应对疫情。信报报道。 商报报道，港府提出精简和发展相关的法定程序，加快土地供应，相关的建议本月在立法会的委员会讨论。 發展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當局正是考慮設法縮短城規會制定法定圖則所需的時間，由17個月壓縮去到大約9個月，包括考慮在城規會制定圖則過程當中，只是邀請公眾作一輪申述，亦都會容許以預錄影片形式申述。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立法會昨日二讀修訂僱傭條例，包括建議定明，如果僱員因為遵守防疫規定而缺勤，可以視為條例下的病假日。有商界擔心，如果要發放病假人工，將會加重中小企的負擔，而工會就認為條例有助填補灰色地帶。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本地醫療和安老業界現時都是十個煲九個蓋，亞博館正是以極高薪搶聘護士和照顧員。特首林鄭月娥提到，要提升亞博館和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效能，一共是需要3000人。社評說，當局重速評估需求，會否需要以更加優厚的條款，以在本港和內地找來照顧員，應付逆向隔離、未染疫院舍長者等等的新服務。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近三個星期每日確診個案一直維持在五位數字水平，市民抗疫疲勞日積月累，多項跡象顯示市民人流有回升之勢。社評認為，要讓社會上下看到希望，市民才能夠抖擞精神為抗疫堅持下去。政府需要拿出藍圖，告訴公眾知當局將來怎樣推進市民生活復常。如果是這樣，爭取公眾配合亦都會較為容易。明報社評。 城報社論就說，第五波疫情每日平均死亡人數由百多名左右翻倍去到200多個死者。殯儀業早大約一個星期前已經警告，政府似乎沒有什麼警覺，直至到前日要殯儀業商會公開求救，指本港棺木在兩三日內缺貨。社論說，在極端嚴峻的情況下，本港缺乏物資可以向內地求援，但是反應遲鈍又是另一回事，食物及衛生局必須檢討。城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港府為了加快土地發展流程，建議修訂城市規劃條例，精簡發展相關的法律程序，縮短生地變為熟地的所需時間，加快建屋供應量。社論說，當局在拆牆鬆綁之餘，亦都要確保與持份者保持充分溝通，更加要理順跨部門的協調工作，才能夠在增加土地供應上事半功倍。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有个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九龙湾嘅宏基街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对出一段嘅道路啦，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2022年3月17日，新增29,272宗个案，再多279人死亡。 林郑月娥指，疫情在3月11日起处于高位平台期，未见明显下降。 康文署今日起关闭辖下所有康健泳滩，直至另行通告。 联储局加息0.25厘，超过3年来首次，最快5月缩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泳灘，就是今日起康文署就會關閉核下一些康憲的泳灘，另外亦都講到有關於文憑試的考生，都因為如果他們確診或者是檢疫都是不能夠去應考的，不過有些議員就建議因應這些情況，現在有這麼多的疫情，可能都會涉及一些考生，會不會可以有一些設施隔離設施給一些確診陽性的考生呢，直接在那裡集中考試的呢？繼續講下你的睇法，18723，有朱小姐打上來的，早晨。 早晨，蕭先生，請問聽不聽到？ 聽到，請講。是 是，你好啊，是我住在黃埔這邊的，咁早排呢，即係一個禮拜前啦，就檢測出我哋呢個屋苑嘅嗰個病毒嘅污水嘅病毒含量係比較高嘅，咁政府呢就派咗每户四支嘅快測包俾我哋自行作檢測啦，咁做完之後呢，佢就冇話哦强制性嘅叫啲住户去上报喎，咁就係话我自行，你如果係阳性嘅你要自己报啦，咁我觉得其实如果係咁样呢就失去咗呢个意义囉。 即係你建议其实係咪唔好用快測包，如果係用污水检测到係多阳性，做一个污水检测见到係污水面有阳性，应该係嗰啲住户全部做核酸检测更加好呢？ 當然核酸如果是即係而家政府嘅嗰、那個檢測能力應付不到咁大屋苑嘅檢測嘅話，我覺得快測包都係一個辦法嚟嘅。但係嗰、那個深部嗰度就唔係憑自覺囉，因為有啲人係唔自覺㗎嘛。 嗯，即係可能自己測到兩條線都未必上報咁。 是啊，因為我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呢早排即係管理處嗰邊都有出通告話我邊度有陽性嘅，咁即係其實都比較多嘅，每日都十幾廿單咁樣啦。但係反而出咗呢個檢測包，做咗呢個檢測包之後呢好少囉，就。 Okay. 每日可能得一兩單甚至乎冇。咁其實即係突然之間就咁樣， 係 咪好奇怪呢？ OK， 唔該曬阿朱小姐，講到佢自己個屋苑嘅情況，覺得話如果係污水係陽性，要求啲住户係要再進一步嘅檢測，如果做快測又冇特別強制要求係要上報嘅話，佢覺得呢個情況咧未必太理想啊。朱小姐嘅睇法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疫情昨日就是多了29000幾宗的陽性個案，另外衛生防護中心都講到話，暫時在找到30名的市民是經這個快速抗原測試的平台是報了或者陽性，但是復檢之後就說是陰性的，但是說是未發現有人刻意提交一個虛假資料或者隱瞞，他說可能部分市民是或者他因為那個測試棒顯示結果那個線條模糊而是有誤讀的情況的，有30個這一類的個案。另外有一個的情況現在就是有些二次感染，就是過往在頭四波的疫情感染了，在第五波的Omicron疫情也都可能再感染，這些情況究竟有多普遍呢？又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醫生。第五波呢就現在去到已經超過96萬宗的確診了，衛生防護中心就衛生署那邊就公布說有500名的患者曾經在頭四波度感染，現在又去到第五波又感染了，即是叫做二次感染，這個的機會本身有多大，或者為什麼會在這500人身上會特別出現這個情況呢？ 這個數字呢其實都是合乎預期的，因為現在香港主要流行的病毒呢就屬於 Omicron 的 BA.2 啦，那那個病毒呢它比起之前香港那四波流行的病毒呢就有很大的轉變，那因為它有很大的轉變呢，就所以你如果是在之前受過感染那些呢就都同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就有機會再受到感染。那譬如以在英國為例，英國他們都有去統計翻，就喺12月到而家咧，佢哋都係爆發緊個 Omicron 疫情噶。咁佢哋咧就推算咧，就都當地呢段時間咧有大約650000人咧係第二次感染。嗱，香港嗰500宗二次感染咧，如果你計翻 我哋第一到第四波啊，咁你大約有一萬宗呢啲個案咁啊。咁第四波其實佢哋而家都相當長嘅時間，咁部分人第四波感染啦，到而家咧已經超過一年時間。咁所以如果你係有500宗咧，即係大約之前嗰四波疫情1萬人裏面咧，咁個比率咧係大約5%。咁實際嘅數字咧，咁如果你參考翻英國嗰個評估咧，咁可能係我哋嗰個唔止5%嘅，甚至乎可能10%嘅。咁裏面涉及有一啲可能佢二次感染嘅時候就病徵比較輕微，冇做化驗啦，或者佢係做咗個抗原檢測咧，就冇喺當其時馬上就去到情報咯。 咁有冇話其實二次感染喺之前頭幾波都經過，譬如有變種過咁啊？邊啲即係會唔會話最原始感染嗰啲人士喺第五波感染 Omicron 嘅機會又會高啲啊？因為變種變得多啲啊，咁係咪咁樣理解嘅？即係點會幾大機會會感染到二次嗰個嘅情況？ 你可以你譬如去睇翻過往咧，就市民比較熟悉啲。每年有兩香港有兩次呢啲流感嘅季節性爆發咁啊，咁每一次佢嗰個爆發咧，就個病毒都係有啲轉變啦。咁如果涉及嗰個病毒咧有啲大嘅轉變，咁個爆發咧就會比較嚴重啦。咁爆發嚴重嘅時候咧，當中你會涉及咧有部分人咧，佢喺上一波就感染過，咁而家咧就都有機會再受到感染。咁每一次有人士感染完之後啊，咁如果佢係健康嘅成年人，咁佢感染之後產生個抗體水平咧相當之高噶啦，咁亦都提供到個保障咧時間會比較長嘅。嗱，相反咧，如果佢本身係老人家，譬如住喺院舍裏面嘅長者，本身好多長期病患咁啊，咁佢就算係天然感染完之後啊。咁嗰個抗體水平咧，未必係好高嘅，咁亦都佢個保障咧，未必係好長嘅時間。咁譬如以喺美國為例啊，咁美國同英國其實佢哋都有睇翻喺院舍裏面呢啲二次感染嘅狀況。咁其中美國咧，佢都有一個研究發表咗咧，咁涉及喺院舍裏面感染咗嘅個案啦，咁佢3個月之後就再有感染嘅風險。都相當之高嘅，咁如果佢係二次感染啊，咁佢嗰個重症啊同埋死亡率咧，喺第二次感染嘅時候咧，去到可以13%，咁所以呢個突顯咗咧，就算係天然感染過嘅長期病患人士啊，特別喺院舍裏面嘅長者咁啊，咁佢過咗3個月之後咧，其實都應該要接種翻一針嗰、那個伏必泰疫苗。咁如果你係一般健康嘅成年人啦，咁你天然感染完之後咧，咁喺頭嗰3個月咧，大致上面嚟講咧，就再重複感染嘅風險咧比較低嘅。咁但係如果係過咗6個月啊，或者再長嘅時間咧，咁嗰個二次感染嘅風險咧就會高好多。 我想問有關於二次感染咧，就算 Omicron 都有分 BA.1 同 BA.2 啦，係咪有機會感染完 BA.1 都隔一段時間有機會感染 BA.2？ 同埋除咗 Omicron 之外咧 ，Delta 仍然係存在緊噶嘛？感染完 Omicron 之後有冇機會又翻翻轉頭感染 Delta 咁咧？ 嗱，呢度咧就涉及有一啲叫場景咧，暫時嚟講咧就唔係咁確定嘅。嗱，過往嚟講咧，就之前嘅 Alpha 或者 Delta 嘅病毒感染啊，咁尤其是 Delta 咧，咁嗰啲感染之後出現嘅病情咧比較嚴重。咁所以如果佢嗰個病情比較嚴重咧，相對嚟講感染完之後咧，咁佢產生抗體咧就個水平會高好多啦。咁基於感染完 Delta 之後咧，咁其後再感染就未曾出現嗰個 Omicron 病毒之前啦，咁個二次感染嘅風險咧比較低嘅。咁如果你係調翻轉咧，就而家病情比較輕微嘅 Omicron 病毒感染完之後，咁係唔係你調翻轉跟住落嚟就嗰個產生嘅抗體都可以好有效預防到 Delta 病毒嘅感染咧？暫時嚟講，呢度咧就個數據咧係唔清楚，冇唔係好肯定咧，就感染完之後咧就長時間唔會受到 Delta 感染。咁所以咧就基於一個穩陣嘅考慮啦，咁主要就係集中講呢啲長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咁啊。咁而家喺香港，佢如果係感染完嗰、那個 Omicron 病毒之後咧。咁佢未曾完成接種嘅話咧，咁喺3個月 之內咧都應該要去接種翻咧就一針伏必泰疫苗。嗱咁點解接種伏必泰疫苗咧？咁呢度都想解釋翻少少啊。咁其實如果你係天然感染完之後啊，咁你跟住接種翻一劑疫苗，咁接種疫苗咧，如果佢係打呢個伏必泰疫苗嘅話咧，咁喺外國咧已經有大量嘅科學文章咧發表咗，咁嗰個抗體無論係抗體水平啊，或者 T 淋巴細胞嗰方面都有好詳盡嘅數據。咁相反咧，如果你係接種滅活疫苗、科興疫苗咁啊，你天然感染完之後，就你四個星期之後打針，或者係三個月之後打針啊，暫時嚟講喺長者裏面咧，就未見到有任何嘅科學文章發表咗。咁所以如果我哋咧係建基於已經發表咗呢啲科學嘅數據啦，咁感染完之後咧打翻一針嗰、那個疫苗咧，應該係選擇伏必泰疫苗。咁喺新加坡啊，就世界其他西方國家咧，就嗰個建議咧，建基於數據咧，都係咁樣做。 嗱，講到Omicron 呢一個病毒，先提到 Delta， 因為而家見到話法國、荷蘭同埋丹麥咧都出現咗 Omicron 同 Delta 組成嘅病毒株，叫 DeltaCron， 但係嗰個檢測個數量就相對少啲嘅。而家了解呢一隻病毒株嘅情況有幾多？香港出現嘅機會又有幾大？ 嗱，其實呢個咧係涉及有一個叫基因重組咗嘅病毒啦。咁佢呢啲病毒嘅變種咧，咁過往我哋比較熟悉，譬如 Alpha 佢就Beta、Delta 或者 Omicron 呢咁啊，咁就涉及咧佢嗰個病毒株咧就有嗰個組成嘅單元咧就一個比較細嘅轉變。咁呢啲嘅轉變咧就集中喺佢嗰個 S 蛋白嘅基因上高。咁其實除咗呢個佢單元咧就一個漸進式嘅轉變啦。咁呢個新冠肺炎病毒咧，佢同樣可以經一個基因重組，即係一個比較長嘅基因片段咧，就重組咧而發生一個變種嘅病毒。咁呢種嘅重組咧，其實本身就唔係一個新事物嚟嘅。咁如果你去譬如睇翻喺嗰個病毒嘅基因庫裏面啦，咁喺過去嗰兩三年裏面嚟講咧，咁喺個基因庫裏面咧，就都曾經有評估過咧，甚至乎去到5%呢度裏面嘅病毒咧，可能係涉及一啲基因片段嘅重組。咁呢啲重組嘅基因病毒咧，佢唔一定嗰個毒性係強啲，亦都唔一定咧就個傳播力係高啲嘅。咁而家喺歐洲嗰度揾到嗰個嘅重組病毒啦，咁佢係涉及喺個 S 蛋白裏面咧，就一個 Delta 嘅病毒，佢個 S 蛋白嘅基因咧就換咗一個 BA.1 嘅 Omicron 嘅 S 蛋白基因入去，咁嗰個咧就坊間就叫佢做即係因為 Delta 同 Omicron 啊嘛，就變咗用呢兩個字嚟到合拼一個名稱啦。咁如果係科學上邊嘅名稱咧，咁喺英國啊或者喺歐洲嘅疾控中心咧，咁現時嚟講，俾佢嗰個名咧就 AY.4 就 BA.1，咁分別咧就跟翻佢嗰個重組嘅源頭啊，即係個 Delta 同埋個 Omicron 個源頭個病毒株咧嚟到命名咯。 Okay.另外我想問剛才提到的啦，衛生防護中心就話有一些市民在網上呈報了是快速檢測陽性，不過復檢之後呢就是陰性，有30多名這些市民的。其實是不是都反映有一些的產品的質素可能參差一些呢？而如果他們先是即報了陽性，後來復檢又是陰性，其實有沒有需要是隔離埋的呢，在風險上面？ 嗱，呢度嗰個數目相對嚟講咧，個比例係相當之低嘅。咁現時喺坊間市民買翻嚟嘅抗原測試劑咁啊，咁本身咧就個質素係參差嘅。咁大部分呢啲用緊嘅測試包咁啊，咁本身咧就冇針對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做過一啲比較嚴格嘅鑑證啊。咁所以佢嗰、那個靈敏度啊，同埋由市民去到自行使用嘅時候咧，咁出現有少部分咧嗰、那個結果就有假陰性啊、假陽性啊，或者個結果係第二條線就好淡色，就呢啲情況咧都係預期之內嘅。咁嗱點解會有咁樣嘅狀況？就其中嗰個陽性嗰條線咧就好模糊，就唔係好確定，或者甚至乎做核酸檢測嘅時候咧，就核酸檢測係陰性咧。 咁綜合嚟講咧，就有三個原因。咁第一咧，就係嗰個病者咧，佢感染咗之後咧，個病毒量咧比較低。咁喺初期咧，就同埋係喺康復期嘅時間，即後期嘅時間咧，個病毒量都比較低嘅。咁所以如果佢喺病毒量比較低嘅時候做個抗原檢測咧，就有機會咧有咁嘅情況啦。嗱，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嗰個做自行做檢測嘅市民咧。咁佢就喺採樣或者咧就加嗰個藥水落去嗰個測試盒嘅時候咧，就有啲地方咧就冇跟足嗰個指示嚟到做。咁如果佢採樣，譬如個樣本就喺應該就係一個鼻黏膜裏面採樣咁啦。咁如果佢只係喺嗰個好多鼻毛嘅位置嚟到採樣，咁嗰度個病毒量咪低就會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咁又其次，如果佢滴嗰個藥水，你滴得太過多，或者佢喺閱讀嗰個結果嘅時間咧，就超過咗佢原本建議嘅15或者20分鐘咁啊，咁佢嗰個嗰條線咧就有機會化開咗咧，就有呢啲咁樣唔清唔楚嘅現象啦。咁第三個就頭先所講嘅原因啦，就呢啲嗰個測試盒本身咧就個質素係參差嘅。 嗱，我就想另外都問下何柏良，因為見到幾位專家，包括啊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就喺明報撰文啦，今日嗰度。咁其中咧三位專家咧就提到話即係如果個整體個疫苗接種率咧係超過95%啦，去到夏季就政府咧可以逐步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亦都話疫情都終會有回落之日嘅。港府係應該盡快公布一個復常計劃同埋路線圖。你同唔同意即係夏天係一個期啦，同埋個疫苗接種率去到超過95%，可以有邊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可以逐步去放寬咧？呢個方向點睇咧？ 嗱，其實個大方向咧就我哋醫生本身咧就都幾清楚有個共識嘅。咁當然呢個方向咧我都係認同嘅。咁阿袁國勇其實我都經常有就住各方面嘅問題咧，就都同佢去討論啊、傾談咁。咁疫苗接種咧，首先要搞清楚。就因為政府而家經常講咧，都係講第一針接種。咁我哋講咧，唔係講第一針接種，係講完成嗰個疫苗接種。咁如果你話嗰個三針嘅疫苗接種去到95%咧，這個目標咧可以達到，亦都應該咧短時間之內咧朝住呢個目標去到推進嘅。咁你照翻而家香港嗰、那個接種嘅現況啦，如果你加大嘅力度就上滿啊，咁夏天嘅時候夏天之前啦，你即係全港嘅人口咧就三針接種95%以上咧係可以達到。你達到呢個目標之後咧，咁你咪可以夏天之後去到復常。 哪些的社交距離措施可以放寬先呢？如果逐步放的 話，如果你是那個疫苗接種達標的話，那個復常你就按部就班就去到解除那些現行的社交疏離措施，那當中最後 要放寬的一定是那個口罩。口罩你就在初期的時候怎樣都不可以放寬，那開初的時間你可以集中一些經濟活動嗰度咧，就按部就班嚟到恢復咯。咁因為你嗰、那個譬如商場啊，就呢啲餐廳啊各方面咧，你有一個調校咗嘅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咧，你一個好高嘅疫苗接種率背景下邊咧，咁可以係復常。 仲有20秒到啫，我想問呢個復常計劃嗰個公佈啊，係咪應該盡快公佈咧？又 嗱，你一定要有前瞻性啊嘛，你唔可以咧就每日只公布明天做乜嘢，咁所以一個負責任嘅做法，你一定係要預告未來嗰三個月、半年、一年，我哋會點樣去到安排嗰個防疫同埋復常嘅時間表。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港大專家話係咪可以盡快公布一個嘅復常計劃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另外两名专家提出，政府应该尽快公布疫情后的复常计划和路线图，争取在夏季复常。屆時若果疫苗接種率超過95%，可以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無需堅持將適合在家隔離的輕症患者送入社區隔離設施，盡早恢復國際航班，讓完成接種的商務旅客和海外港人及早回港，香港就能夠好像新加坡一樣逐漸復常。 三名專家在明報撰文指出，第五波疫情似乎在3月4日已達高峰，漸趨平穩，但即使走勢向下，每日幾千宗確診仍然會持續幾個月，因此有必要實行一些緩解措施。提及全民強檢，專家認為如果本地個案追蹤能力和隔離設施未能應付海量個案，即使完成全民強檢，第五波都很大機會復發，引發第六波。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新冠感染者可以被視為已接種一劑疫苗，因此在疫苗通行證下容許他們在一段時間內豁免接種疫苗，以進入相關處所，希望快速測試陽性的人士可以在平台申報，以取得文件向處所展示。社區組織協會總幹事彭洪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關注確診者康復之後如何取得豁免證明，或者在疫苗通行證上反映情況，因為現時衛生署就豁免證明書有向醫生發出指引，並列出不同項目，例如某些病症或过敏反应可获豁免，但并没有一项是因为感染康复获豁免。他担心如果当局未有正式细节公布，私家医生未必愿意签发。康文署今日起关闭辖下所有泳滩，政府请匿员工会主席邓子安表示，第五波疫情开始时曾经问过康文署会否关闭泳滩，当时因为天气较冻，人流不多，因此并没有敢做，但是近期天气较热，多人到沙滩，市民会落水并且除低口罩，认为应该关闭泳滩，他们会以铁马和胶带围封泳滩，不给市民进入。邓子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遇到有市民违反限聚令，救生员会劝喻他们保持社交距离，并提醒戴好口罩，一般都会听，但如果很多人没有遵守防疫规例，加上救生员亦无权执法，就要交由上司或者报警处理。中国地震台网测定甘肃张掖市肃南县在今朝8:26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早上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2点，升1,122点，成交金额2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77点，升2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7蚊，升20蚊；美团157.5，升17.5；阿里巴巴99.2，升咗8.45；港交所385.2，升24.8；京东集团254.8，升35.2；友邦保险78.05，升3.05；药明生物54.75，升7.5；快手是82.6，升7蚊；比亚迪股份216.6，升20蚊；盈富基金21.34，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18.79，瑞士法郎0.941，加元1.268，人民币6.346。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04，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 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2点，升810点。港金报17,97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01美元，卖出1,9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美城苑。重复多次，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美松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美城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喺马鞍山路同埋恒泰路就因为有工程，所有车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那段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亚街老街士他令道去观塘，以及屯门公路由金头上斜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有关于新冠口服药，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士昌。 而家讲紧系要即系发病嘅5天之内就可以使用呢个药物。其实越早用咧，嗰个效果就越显著咯。因为你始终都系要尽快牵制到嗰个病毒繁殖，令到佢系即系个病毒生长唔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2022年3月17日，新增29,272宗个案，再多279人死亡。 林郑月娥指，疫情在3月11日起处于高位平台期，未见明显下降。 康文署今日起关闭辖下所有康健泳滩，直至另行通告。 联储局加息0.25厘，超过3年来首次，最快5月缩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疫情之下，健身行业或者健身中心继续受影响，其中见到最近就说连锁健身中心 Fitness First 就是宣布在个官方网页那里刊登，就是说清盘，咁就话即日起系停止营运嘅，亦都系用电邮亦都通知咗啲会员啦，可以去到另一间嘅连锁健身中心嗰度继续会籍嘅咁。佢哋嘅声明嗰度就提到话，好遗憾营运商咧系寻日开始咧系停运啦，开始清盘程序啦，形容公司经过漫长嘅挑战，但系咧都冇办法如常运作，所以结业嘅决定咧系属于不得已嘅，咁亦都系话送上最真诚嘅歉意咁样嘅。嗱，成个行业嘅情况，今次这个连锁健身中心的结业没有再反映其实那个情况是再进一步恶化，或者对于员工来说的影响是怎样呢？请来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香港健体专业人员总会会长黄晓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黄晓生。今次这间连锁健身中心结业，据你所知影响多少员工？有没有收到一些相关求助呢？ 其实呢，佢哋早几日呢就已经公司就已经发出俾佢哋呢，就话佢哋会 辭職啦，咁跟住咧就會 close 噶啦。咁大概人員咧就300至400人左右到啦。咁佢哋都會作為一個企業啦，我相信佢都會跟翻一個勞工條例方面咧補償翻佢邊嗰個嘅賠償金額啦，或者係之前嗰啲薪金啦。咁亦都暫時我哋係未收到任何有個咁嘅個案出嚟嘅。 嗯，呢一間健身中心即係連鎖健美，好似有成8間嘅，係咪都喺行內嚟講算係大嘅啦？對於一啲教練嚟講，會唔會都係影響大咧？即係冇咗呢一個嘅健身中心嘅時候？ 其實佢嚟香港嘅時候咧，都基本上都成20年前嘅啦。咁佢係一個外資嘅國際連鎖健身中心啦。嚟到香港有8間，咁基本上佢哋嘅人員，我頭先都講過啦，400多人到啦。咁其實都佔個份數，亦都會比較相對地大一、這個教練群組。 嗯，要喺行內揾翻相應嘅工作，係咪都難啊？喺而家嘅時勢， 依家依刻應該暫時都係好困難啦，因為始終健身房咧未開，凡係現有嘅大型健身房咧，亦都係得翻2至3間比較係。多啲嘅分店啦，咁亦都未必可以吸納到咁多嘅員工可以喺裏面，佢哋都可能有機會出嚟做翻freelance 啦，或者可能有機會都要轉行都唔出奇。 嗯，我見今次嘅其中一個安排就係話呢間嘅 Fitness First 呢間嘅連鎖健身中心咧，可以轉移啲會員去到另一間嘅連鎖健身中心 Pure。 係， 咁我想知道兩間其實嘅服務係咪差唔多，同埋過往都試過一啲連鎖健身中心就執咗粒啦，然後就轉移噶嘛，個過程其實順唔順利㗎？佢哋了解。 基本上佢哋都會溝通過啦，咁可能本身現家 Philip First 佢哋現有客户有啲嘅 membership 啦，或者係我哋 PT 私人教練嘅堂數啦，咁都可以轉介翻去另一間公司去 Pure 嗰邊啦。咁其實呢個過程都係而家都係摸索緊嘅啫，因為好多會員都未必真係會真真正正會過得到過隔離，佢哋都會選擇究竟我係會唔會仲係繼續玩啦，或者我會唔會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去繼續使用佢哋自己嘅服務 ，join 翻佢哋自己嘅會咯。咁之前好似類似個個案，就好似有啲高住嘅個案，佢哋都係有啲機構咁可以接收得到。咁但係嘅人數都唔係太多啊，聽講。咁始終可能佢會有其他唔同嘅benefit 俾得佢，或者有個可能有個限制等等嘅事項啦。咁呢樣嘢都係要去到嗰個會員。去到同嗰间机构去沟通嘅时候，每一个个案都有唔同嘅特点，咁所以系比较困难少少嘅衔接咯。 其实咁样转移对于即系获转移啲客嗰一间嘅公司嚟讲，系咪可以食得晒啲客，容纳得晒嘅咧？又 基本上嚟讲咧，佢嗰间公司都系比较大型啲啦。咁有啲地方可能有基本上由8000尺至到10000尺都不等。咁佢哋嗰个面积比率一定系可以容纳到佢哋 cover 到佢啲会员。咁而家呢一间 Philip First 大概有10000名嘅会员。咁佢如果打散翻去其他唔同嘅地方，每一间去1000零个落翻落去嘅时候，都冇乜特别大问题嘅 ，OK 嘅。 OK， 我想知道今次其实都有防疫抗疫基金都资助一啲健身中心噶嘛，譬如第六轮嚟讲就系睇面积计啦，500平方尺或者以下就100000蚊，多过500平方米就有20蚊，20万蚊，咁啊呢一个情况咧，对于健身中心嚟讲其实帮到几多，尤其是一啲嘅细型嗰啲会唔会相对帮到多啲咧？大型嗰啲因为系咪都系得咁多嘅啫嘛？ 应该系啦，去就500尺啦，咁就当 5000尺楼下啦，当。可以大概10万蚊到啦，咁基本上大部分都系涵盖咗呢一个范畴里边嚟嘅。咁但系我哋普遍嘅租金咧，都系围绕住每个月大概6万至10万不等。咁而家你俾我哋系10万以下嘅时候，只系 cover 到一个月嘅租金。我哋喺2月、3月、3月至4月嘅时候咧，仲系有机会系唔够嘅。呢个讲小型嗰啲，咁大型嗰啲更加唔使讲啦。佢围起上嚟一个地方租金起码都成60万至100万不等，咁你20万嘅资助，咁我都唔知道去到补贴到去边一个嘅个范畴里边，系比较少啲嘅个金额。 嗯，呢次就系一个大型嘅健身中心啦。据你所知，喺第五波疫情以嚟，有冇评估或者睇到有几多嘅健身中心，包括埋一啲细间啲嘅，都系结咗业咧？ 我相信咧喺呢一个嘅疫情即系过埋新年之后打后嘅时候咧，我哋估计都有成二三百间咧，呢啲大大小小嘅健身房咧都相继咧都会结业噶啦，因为都系顶唔住啦，因为同埋本身系十一月、十二月份嘅时候，其实我哋本身系我哋嘅淡季啦，再加上新年嘅时候，基本上成呢连续呢六个月嚟讲都做唔到生意，或者系之前嘅客户俾咗钱，我哋而家教练去清堂。咁基本上佢哋好难去再有一个新嘅金额，或者佢哋购买一个新嘅堂租，而令到公司可以有个资金可以营运到。 嗯 ，OK， 好啊，唔该晒黄晓生，多谢你讲到而家业界嗰个情况。黄晓生系香港健体专业人员总会会长，讲到一个嘅连锁健身中心涉及到八间嘅分店啊。咁啊，寻日就话系宣布咧系停运噶啦，咁样，你又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之一。另外想讲下大家呢两年嘅两年几嘅疫情啦，都系不断要戴口罩啦。咁啊，戴口罩你有冇留意？而家市面上都有啲唔同嘅形状或者唔同嘅形物料嘅口罩，除咗一啲外科口罩之外，有啲咧就好似立体型啲嘅咁。咁啊，见到有机构咧就做咗一啲研究，就关于咧呢一啲唔同嘅口罩嘅透气度啦，或者形状啦，对于唔同工作啊或者做运动嘅人士咧，都有一啲影响嘅个研究。等佢哋讲下成个嘅结果先。电话旁边咧就有职安局首席顾问杨冠全博士，另外亦都有另一位嘅就系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教授魏佩清博士，两位嘅早晨。 系早晨，主持系 早晨，两位，我想先讲下今次个研究嘅重点，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系咪杨博士讲啊？首先 是，如果个研究重点就麻烦Professor Shelley。 好啊好啊，艾博士讲后请。 好，唔该晒。咁其实我哋今次咧，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就同职安局一齐合作啦，就做咗呢个研究。咁其实我哋呢个研究，我哋最主要就想睇翻咧，究竟系唔同物料嘅口罩啦，又或者我哋讲嘅 Delta P， 即系个压力差嘅分别，即系高同低，甚至戴咗口罩架同冇戴口罩架，同埋啲平面或者立体口罩，对于做紧运动或者体力劳动工作嘅人士咧，佢哋个生理状况嘅改变嘅。咁其实我哋最主要的研究，我哋见得到啦。咁喺一个模拟嘅运动环境嘅情况之下，就一个温度三十度、湿度七十度，即系70%，即系等于香港个酷热环境嘅情况之下啦。咁我哋就系个受试者咧，需要做一个模拟嘅搬运工作，来回咁样做嘅。咁发觉咧，如果系佩戴一啲系低 Delta P 咧，即系低嘅压力差、透气度比较高嘅口罩咧，咁佢哋嘅受试者咧，佢哋可以咧做个搬运嘅次数咧，就系比一啲高 Delta P 类别嘅口罩系为多嘅。同埋佢哋个心率啦，即系讲个心跳啦，即系佢哋做完运动之后，即系恢复翻去到未做运动之前的时间都是比较短一点。咁至于是在个受试者的主观程度呢，他都觉得呼吸啊的状况啊的压力啊，即是如果是用紧个低 Delta P 呢的情况是会比较低一点的。咁我们都测试了呢，其实在低 Delta P 的类别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平面口罩和立体口罩。咁其实在立体口罩就比较好一点的。咁但是如果是讲紧是个高 Delta P 的口罩啦，都是以立体口罩比较好。咁我们是做测试的时候，我们都有睇返咦，咁戴口罩架和冇戴口罩架有冇分别呢？咁但系我哋睇翻个数据方面咧，其实就差唔多嘅。咁但系亦都有啲受试者就觉得啊，如果我戴咗个口罩架咧，做嗰啲运动嘅时候，好似会移位啊。咁所以其实可能嘅移位咧，令到咧佢哋可能系都会影响咗佢哋嗰个效用嘅。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哋睇到嘅嘢啦。咁另外我哋就系邀请咗一班工友啦，即系建造业啊、清洁啊，同埋系园艺工作嘅工友都参加啦。咁其实呢班工友入面咧，佢哋都系做完呢个测试之后咧，佢哋都系觉得戴咗立体嘅低 Delta P 嘅口罩咧，个负担觉得系比较低啲嘅，即系比较舒服一啲。咁而佢哋亦都系即系做完四个测试之后咧，佢哋都觉得佢哋宁愿咧就系大部分嘅工友啦，都拣咗立体口罩啦。咁但系因为佢哋考虑个价钱咧，但系佢哋都会谂紧啊，就算如果唔戴低 Delta P 嘅立体口罩，其实平面嘅低 Delta P 口罩，佢哋都觉得系都舒服嘅。 可唔可以讲下咧？因为头先都讲咗一次，就系 Delta P 越低，就个透气度就越高。我就想知咧，一般喺买口罩嘅时候咧，我哋喺个外面系咪即系喺个包装度已经睇到呢一啲嘅数字，就系嗰个 Delta P 嗰个数值嘅。 系咁咧就呢、這个我都可以讲嘅啊，主持系咁咧就你问得好嘅，因为我哋都有留意到咧，即系而家喺市面上面嗰啲口罩嘅包装盒咧，咁其实我发觉好多咧就佢哋有 mark 到佢跟啲咩嘅标准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子，佢跟美国嘅 ASTM 标准啦，咁好多时譬如第二样嘢佢都会咧就系、是、标明埋咧就系、是、嗰、那个防护嘅效率嘅，即系譬如嗰个细菌嘅过滤效率啊，或者系微粒嘅过滤效率。 咁但係我哋就好少發覺咧，就係有啲嘅即係喺個口罩嘅包裝盒嗰度咧，就係、是、標明咗咧，就係、是、嗰個透氣度，即係我頭先講嗰個嘅 Delta P。咁所以喺我哋嗰個研究嗰度，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是、嗰個口罩嘅生產商咧，佢哋喺嗰個口罩嘅包裝盒嗰度咧，就強烈咧，即係我哋建議就係佢咧就將呢個 Delta P 嘅數值係可以咧就係、是、標明埋喺嗰個包裝盒嗰度。咁同埋我哋都發覺而家越來越多消費者咧，佢哋都開始會留意嗰個口罩嘅透氣程度。咁如果嗰個生產商咧，佢可以將呢個 Delta P 嘅數值，佢係標明埋喺嗰個包裝盒嗰度。咁如果佢能夠係做到一個低嘅 Delta P， 譬如頭先我哋講係細過三啦，咁如果可以做到一個高透氣度嘅口罩咧，咁其實變相咧都係一個嘅賣點咁樣嘅。 嗯，頭先你哋好關注個透氣度啊，咁啊亦都比較到一啲立體嘅口罩同一啲平面嘅口罩，或者我哋一般講嗰啲貼身啲嗰啲外科口罩啦咁。但喺個過濾性或者個防護力上面咧，會唔會話立體嗰啲咧就因為有個空間入邊冇咁緊貼，所以就未必咁安全啊，或者個過濾度冇咁高啊，可唔可以咁理解嘅？又 係咁，其實你講緊咧就係、是口罩嘅透氣度咧，其實有好多時即係我口罩透氣度好啦，咁其實佢會有啲人會諗會唔會影響咗嗰個防護效能咧？咁、其實呢樣嘢都係唔會嘅，因為而家嗰個科技發展咧就都越來越進步嘅，即係口罩嘅透氣度好，其實佢都可以做到一個高嘅防護效能。咁、另外咧就如果你頭先提到咧，就係話你戴立體口罩又好，你戴平面口罩咧，其實如果你睇翻衞生防護中心嘅建議咧，其實我哋話口罩最重要你要係戴得啱。咁你先可以發揮到咧最佳嗰個防護功能。咁但係點為之叫做戴得啱呢？其實我哋話除咗嗰個口罩呢，你係要完全係可以覆蓋到你個口鼻同埋下巴之外呢，咁最重要就係你嗰個口罩呢能夠係緊貼面部呢，咁呢個係最重要。因為你就可以呢就係、是、減少咗呢嗰啲空氣喺嗰個口罩嘅罅隙嗰度流咗出去呢，咁就影響咗嗰個防護功能。咁所以無論你戴一個立體口罩又好，你戴一個外科口罩都好呢，咁其實你要留意就係話你戴嘅時候呢，就一定呢就係、是要令到嗰個口罩緊貼你個面部，咁變咗就可以做到呢最佳嗰個防護嘅效能咁樣。 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即係只要緊貼個面部嗰、那個，無論係立體口罩定係平面嗰隻口罩，都係個防御力係一樣係足夠啦。不過個透氣度可能立體口罩係更加高啦。咁係咪你哋都建議一啲尤其是戶外工作嘅人士喺夏天啦，尤其是係咪都揀呢啲立體口罩是比較適合啲咧， 係咁。其實剛才阿魏博士都提到啦，喺個研究嗰度，因為其實我哋都問咗一啲嘅工友嘅，咁我哋就發覺嗰啲工友佢哋好多都好中意戴咧，就是、一啲低 Delta P 嘅立體口罩。因為佢覺得 高透氣度係嘛？ 係啦，低 Delta P 即係細過三啦，即係高透氣度嘅口罩啦。咁但係咧，佢哋就比較中意就戴一個低 Delta P 嘅立體口罩，因為佢覺得戴起上去咧就比較會係舒服啲，同埋嗰個口罩即係佢嗰個空間感啊，咁其實都會覺得大啲。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僱主咧，如果譬如你揀嗰個口罩俾個僱員，除咗話講緊高防護效能之外咧，其實都要揀咧就係嗰個透氣度高嘅口罩。咁佢嗰個 Delta P 細過三咧，咁無論你講緊係立體口罩又好，或者係平面口罩都好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嘅選擇咧，可以令到工友佢戴住嗰個口罩做嘢嘅時間咧，就會係舒服好多。 嗯，除咗一啲户外做嘢嘅人，譬如做運動嘅朋友啦，係咪都建議係戴翻立體口罩？同埋我想調轉問啦，會唔會話反而戴平面口罩戴得耐，比起戴立體口罩，對於身體嗰個壞嘅影響會更加大咧？ 系，咁呢个咧就咁讲嘅，即系其实两只嗱，我哋个研究就冇研究呢两只嘅分别，咁但系我哋去睇咧，其实你讲紧戴嗰、那个立体口罩咧，咁其实相对会系即系个空间感大啲咧，你会系觉得系舒服啲嘅。咁但系譬如头先你提到做运动咧，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去拣一啲咧就系、是、高透气度嘅口罩啦。咁因为你做运动嚟讲，其实你讲紧你嗰、那个心跳率啊，或者你讲紧你个呼吸频率，其实相对都会高。咁你拣一个系讲紧系高透气度， 低 delta B 的口罩呢其實重要。但有一樣嘢都要提提呢，就係、是、話其實嗰、那個抗疫都好重要囉。即係話如果你做運動嗰時候你揀一個高透氣度口罩都要留意呢，就係、是、嗰個防護效能呢其實係咪都係高嘅。咁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有啲人成日都問，喂，咁你話高防護效能嘅口罩會唔會影響咗嗰個口罩嘅透氣度呢？咁其實因為而家個科技發展得越來越進步呢，咁其實而家啲口罩呢、都可以做到，就係話佢透氣度高之餘，其實佢嗰個防護效能呢都可以做到好高。 过往有啲人就将个口罩入面咧放一个口罩支架，即系制咗一个空间，令到冇咁焗啊，或者冇贴住个口鼻啦。同一啲立体啊，即系 3D 立体口罩嚟讲咧，边样系即系喺研究嚟讲，有冇话睇到对于嗰个用家个身体啊，或者整体嗰个效能嚟讲，边一样系好啲嘅？ 系呢、這个可以麻烦啦，魏博士可以讲讲啦，喺个研究嗰度。 好啊，咁其实咧，我哋都有睇到啦，即系如果系戴咗口罩架同埋冇戴口罩架嘅分别啦。咁其实我哋就见唔到一个好明显嘅差距嘅。咁但系咧，其实如果系戴咗口罩架咧，其实有啲参加者就会觉得啊，好似戴咗之后咧，入面嗰个口罩架，因为做活动嘅时候会移位啊。咁所以其实会影响咗咧嗰个口罩嘅贴面程度，即系同埋佢哋都会觉得好似个分别唔系咁大，即系戴咗同冇戴。但如果系静止状态咧，咁可能就因为你个活动量比较少啲，咁相对嚟讲会会有分别咁样咯。 Okay.嗱，最後我就想問下啦，其實市面多唔多立體口罩，或者你哋喺調查入邊有冇發現，即係市面上呢啲立體口罩嘅情況啊、價錢啊等等，有冇睇過嘅呢個？ 我哋就反而集中我哋去睇咧，就係話，因為我哋今次個建議咧，其實就係講一個係即係高透氣度嘅口罩啊。咁所以我哋咧就留意市面上面咧，其實有多唔多就係話將呢個即係透氣度嘅即係高透氣度嘅數字咧，就顯明咗喺嗰個口罩嘅班數盒嗰度。咁、okay. 但我哋發覺咧，其實市面上面我哋其實上個月都睇過咧，就我哋睇過49款嘅。咁、但係只係得兩款嗰個口罩嗰個包裝盒咧，係列明咗嗰、那個即係。Delta P 嗰個透氣度嗰個數值 ，OK， 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叫做強烈要求啦，即係嗰個生產商佢可以要將呢啲數值咧係擺上喺嗰個口罩盒嗰度。 好啊，好，唔該曬兩位，啱啱咧傾過就係楊冠全博士同埋魏佩青博士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如果話聖修伯利嘅小王子係寫俾大人睇嘅童話。咁钟慧文呢本《四十四次日落再见小王子》就系写俾唔愿意迈过童年界线嘅人。 四十四次日落再见小王子，写嘅系原著故事完结多年之后，玫瑰化身成女孩嚟到呢个星球嘅沙漠寻找小王子嘅旅程。同小王子一样，玫瑰喺旅途上遇见咗各式各样嘅人物，佢哋都有自己嘅故事。有自己的偏执，还有对这个世界不被理解的理解。 例如玫瑰遇到一个红色的油桶，它在沙漠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每30年邮差才会来收一次信，期间它就在这片只有黄沙的土地上面负责看守写信人的秘密。玫瑰问它，你不觉得闷的吗？油桶说，只要将脚步放慢，就会发现眼前的同一片风景其实有不曾重复的面貌。玫瑰说他要找人，如果慢下来就会开始落后，但油桶就告诉他，落后不是开始在你跑不过人的时候，而是当你决定去竞逐的时候。 后来玫瑰遇上一朵和他生得好似亦都只有四根刺的塑料月桂花，玫瑰向往月桂花永不枯萎，月桂花就羡慕玫瑰可以同中意嘅人一起感受阵雨同阳光。喺凋谢之前，曾经散发醉人嘅芬芳。月桂花嘅话，令娇贵任性嘅玫瑰发觉，原来能够同小王子一起喺呢个星球中老，其实都系一种福气。 假如你都曾经为小王子而着迷，或者曾经以为自己对待所爱的人就好像小王子对待玫瑰那样，但事过境迁之后回望，才发现原来自己才是那朵苛索小王子的玫瑰。这样读一次四十四次日落，行一次玫瑰行过的路，都算是一场迟来的成人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四十四次日落再见小王子》，作者钟伟文，由真源有限公司出版。